变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5点，跌144点，成交金额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5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8.6，跌7.4。美团242.8，跌10.8。阿里巴巴166元，跌5元。李宁97.25，跌2.95。药明生物113.6，跌4毫。中国平安60.3，跌3.5。港交所490元，跌8.4。快手85.55，跌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76，瑞士法郎8.507，澳元是5.575，欧元是5.754，加元6.191，新西兰元5.532，欧元9.23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3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6,7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2美元，卖出1,81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光辉维也，重复多次，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光辉维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除了港队，大家仲可以留意另一支好特别的队伍，就是难民残疾奥运代表队。代表队有6位选手，有人在战争中受伤，亦都有人在流离失所期间经历了改变一生的伤病。想知他们可不可以夺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啊，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啊，主持了成十几廿年啊。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们说现实中未试过复合，那不如唱歌试一下。 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的爱上是前度的脸， 奥斯卡和 Joey 在今次的合唱之中是饰演一对重于的旧情人，两个心底都仲有些东西，又比从前更加成熟，更加懂得欣赏对方，不用说下去应该都知道两个人的结局是复合了。 今天可再见一再见，每倍觉新鲜。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健 iPhone， 监制 Eric Kwok。 上榜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了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陶玉伦大祖儿，我们再不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2，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放松快活人。 好，早晨各位风骚快活人，我是梁继章。 早晨，我是老妹妹。 早晨， 我是一条衰公。 你的新的花名啊， 你全名是一条衰公拉之强。这个将来呢，你是这个行走江湖的时候呢，等大家呢即是广为认识的。 是啦，在日本，在日本就叫一条衰公。 是 啦，在香港就叫做拉之强。又或者叫做马拉之。 喂，其实呢，一条衰公呢，你知不知道我想起一些有少毛骨悚然的东 西。 叫一条鞭子。 有啊。 每次我一讲一条衰公，我就想起啲啊，好似好熟一个名 字，系啊，都唔系好嘢嚟噶啦。 我就谂翻起，哇，呢个真系一个好似我哋今日有个新环节叫做不可思议咧，一条鞭子其实都系香港一个叫做灵异故事， 嗯、 你听过噶啦？ 佢梗系听过啦，一条鞭子就系佢阿妹咯。 佢每晚跟住你 嚟揾你。 相对湿度78%。星期五嘅上昼10:15，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今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系间酷热吹微风，未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听日天气都系酷热啊！各位朋友一齐支住呢个 Radio Chill FM 94.8至96.9啦。风骚爆人已经正式开张。由而家开始啦，咁今日咧，除咗系有你又知唔知啦之外咧，仲会加入新环节嘅不可思议啦。咁今日都会有一位嘉宾一阵间喺电话里边咧，同我哋倾倾偈，讲下佢嗱，佢本身咧同呢一个叫做怪力乱神啦，又或者风水命理完全无关嘅。佢有间大公司嘅老板嚟，咁但系咧就我唔知呢样嘢算唔算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吓，即系我唔去评定啦。就系话佢由好耐好细个之前咧，已经开始睇到一啲佢哋睇唔到嘅嘢啦。咁所以佢系见多咗好多嘢嘅，系呢样嘢我都唔想得到。不过佢无奈地佢睇到，咁所以我哋今日都同佢倾下佢嘅经历。 系啊，咪呢啲系叫做有啲咩特殊体质啊嘛，系嘛，佢身体嘅就有啲嘅特质，咁佢就系、是，喂，咁如果系咁讲，我想问咧，会唔会佢见到好多人咧？嗱、我哋譬如可能见到一间房里面又话有十个人嘅话都好逼啦，咁样佢可能仲会见多几个人嘅。 系噶， 咁系咪话逼上再逼？ 同埋有时你都唔知好唔好问佢，喂阿咩先生啊？你见到我哋直播室除咗我哋三个，仲有冇其他人？即系我都唔好意思，我唔系好敢问，系咪先？费事吓亲同事啦。 我都系咁话。 系啦，就系咁啦。OK， 好，咁啊，密切留意住啊，同埋我哋今日星期五都系打嚟点唱，最后半小时。 系啦，哇，好丰富啊！我哋今日 好丰富啊，系不如唞唞先。 咁快？ 唞几耐？ 太丰富。 仲有一个未讲啊，系咪已经 cancel 咗啦？就系老妹妹日记啦。 老妹妹日记有嘅，呢个点会冇咧？逢星期五一定有呢、這、一个。今日因为讲下呢一个系咪养生啊、减肥啊、 养生啊、减肥啊咁嘅，系啦。咁其实都系要好多谢啦。有一日咧，我咪话讲俾大家听，佢哋去咗一个地方度食嘢。咁跟住咧就系有一位阿婶婶同我讲咗一句说话。又对于我嚟讲嘅话咧，我觉得系有啲刺激性嘅。 重创 系啦。咁跟住我哋都做一啲功课嘅。咁所以其实今日咧，希望大家都有一啲体重问题嘅朋友嘅话咧，跟住。密切留意啦， 我都要密切留意一下先。 系啊， 好啊。喂，嗱，嗰日讨论区咧睇咗一个叫姐姐啦，系个姐姐觉得细佬好唔长进，咁就将佢故仔分享出嚟。 即系唔系佣人姐姐， 家姐 系亲生姐姐。 所以我而家强调系 sister， 即系大家姐觉得个细佬点样咧？咁样样，佢话咧即系以前咧，佢哋当呢个姐姐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佢就会。騎牛揾馬，嗱，廣東人叫騎牛揾馬啦，譬如今日阿蕭伯都講一啲俗語啦。騎牛揾馬即係話你冇馬啦，你個坊間你揾唔到你想要嘅工作，咁咪做住先咯，都要行㗎，係咪？佢就話佢覺得佢細佬咧就有少少點解唔長進咧，就係話佢嫌佢見嘅工咧個人工太低，低到點咧？佢話得13-16元到，即係佢見咗幾份啦。 佢畢咗業幾耐？ 又不至於好嘅，佢啱畢業咯。 啱 畢業好好啦， 係嘛？咁但係佢細佬咧就成日同佢姐姐拗，就話唔係噃，我見到網上有啲人分享翻咧，啱啱畢業可以揾到5-6萬喎。嗱，首先我自己個人覺得，而家5-6萬將佢交俾一個啱啱畢業嘅學生咧，即係畢業生啦，我覺得個。可能性好低，除非你系一啲即系叫投资啊，或者系一啲呃人啊， 都冇 5-6萬真系好少， 5-6萬 系 专业人士都冇啦， 基本上 系 冇乜可能，你真系要去啲 Sir 级先至有。我都觉得基本上好低可能嗱，咁但系个细佬就。 哇！人哋討論區嗰啲人哋咩嗱？第一討論區嗰啲不能盡信啦，即係嗰啲資料唔係有啲人可能我唔知點解會寫啲咁嘅嘢啦嚇。咁同埋就算當呢個世界上真係有人揾五六萬，咁你暫時未揾到，咪做住先啦。即係個家姐，家姐個角係啦，就係、是、個角度，你做住先。咁但係個細女就話唔得啊，我覺得我接受唔到啊。係啦，佢形容為咩？都唔係人，唔係人做啊！佢萬零蚊邊係人做㗎咁樣。咁所以佢寧願坐屋企，同埋咧就係繼續揾佢嗰五萬蚊嘅。咁佢家姐就分享咗出嚟，就话：，喂、哎，你话佢而家啲即系某一啲，唔好话全部啦，即系有啲后生仔系咁谂，佢唔会骑牛揾马，佢只能够揾，佢只会揾马，牛我唔坐， 冇马我就唔骑啦， 冇马我唔骑啦， 我喺屋企瞓。 有冇撞过啲咁嘅 躺平？ 有，一定有呢啲。而家啲后生仔好多都系咁样啊，根本就唔想揾嘢做。 嗯，又唔可以话好多，都有好多好上进嘅。 系 我不敢，我不敢 咁 讲，系啦。 大陸都好多呢一啲年青人 躺平 啊 嘛， 因為第一佢哋已經有四大長老喺度，即係佢爸爸媽媽啦，佢嘅阿爺阿嫲啦，根本就唔使憂。分分鐘如果佢喺啲即係二三線嘅城市咧，有間屋喺度，三層，咁阿仔已經自己住一層，幾好啊！ 我同意嘅。 你講啲例子咧，對唔住啊！你講啲例子咧，就係話佢有錢，佢有樓，佢能夠養佢一世啊嘛。但係如果你唔係嘅話，你阿爺阿媽阿爸唔係養你一世，你最後你都係要由底層做起，你都要出去做㗎。 佢唔會諗呢啲嘢，我諗其實好可能。有一啲咁样嘅谂法嘅，就系佢唔做嘢，佢唔会需要面对呢个现实嘅啫。我过唔到活啊！其实我谂我哋三个即系有年青过啊，我哋三个都有试过就系出嚟即系打第一份工啊。你嗰阵时候其实你会唔会特别觉得嘅就系、是，如果我要交租，我系要有我自己嘅生活费要负担嘅。其实你嗰阵时候你系冇得谂噶，系咪 啊？ 有嘢你就会去做噶啦、 啊， 你懒理得佢系几多钱啦、啊。 同埋以前咧， 因为你有压力啊嘛。 系咪啦？以前个感觉就系、是。坐佢做乜啫？即系你坐佢，你梗揾份工做住先啦。 梗系钱紧要啦， 我 都 唔 关钱唔钱事啊。 唔系坐唔坐喺屋企做乜啊？哦，我明白你意思，即系个压力就会俾人哋觉得你好冇用，系嘛？ 你坐喺度又坐 喺屋企， 有咩好做啫？以前又冇手机，又冇 iPad， 咁你又坐喺度望住个窗口做乜啫？系咪先？ 大食懒， 揾份工做住先咯。 其实好难听嘅大食懒嗰阵时，俾人叫系啊， 所以你俾人揾叫啊。都难怪嘅，我都明白。 佢要大食啊嘛， 我理解嘅，我理解。 好嘢，好贴切啊！ 我第一认识你之后，我好理解。本来我都唔理解，边会人俾人咁叫？但我识咗你之后，我明白。 你冇听过 嘅？有，但你又会惊人哋咁样讲你嘅？惊。咁如果即系咁讲法嘅话，咪如果你话讲紧头先佢讲嗰个 case， 嗰啲后生仔嗰阵，我话知你讲我都唔 care 啊，系啊， 系嘛， 系啊。 咁所以我就揾到只马嘅话，我先至会出巡啊。 因为夜晚到七八点咧，你仲喺房度咧，你阿妈。就会敲你门啊，出嚟食饭啊，咁样样惊饿亲佢啊嘛。 咁系应该咁咯，阿妈唔敲你道门嘅咩？ 系啊，唔系即系咁讲啊，根本佢哋就唔使担心有冇嘢食，系、 okay、 咪？系啊， 我谂系同而家我个世代亦都有啲 唔同 嘅。你会发觉嘅就系而家基本上你系足不出户，你都能知天下事。你好似好多时候嘅话，你系会觉得嘅就系个情况真系唔同咗。我哋以前有啲乜嘢嘅话，系真系要出嚟搵咯，系咪 啊？ 所以搵食。 咁如果你系嗰个家姐，你会点咧？即系阿细佬咁样啦，即系佢一定要搵五六万嘅工咁样。 唔系啊，嗱，再系咁一年两年咧，我。会啊，唔该你自己搬出去。 如果我系家姐嘅话，我系觉得我都系咁样嘅，系会 cut 晒佢所有嘅财政，直至到嘅就 系 佢要负担自己嘅生活嘅时候咧，你就要马死落地行啦。嗰阵时候 有关只马事， 就算你系同马都有关噶，就 系 你会马死落地行咯。我成日都会觉得嘅就 系 我身边我都有见过有啲后生仔，佢哋系咁样，就系因为佢根本唔需要为自己嘅生活担心咧。佢哋甚至乎会话俾你听，我就 系 话，如果系咁嘅，我使乜出去做嘢 啊？ 就 系 咁解啫嘛，太 sad 啦。 搵份轻巧啲嘅工作啊，一个拜翻三日啊，原来得个 我听到有一个唔系净系轻巧嘅动作添啊，重要嘅就系话不停咁读书， 系学霸， 唔做嘢， 避免工作， 读到廿几岁啦，而家冇做过嘢啊，再继续读，因为其实问题只不过系阿爸爸妈妈同我讲嘅就 系 你搵啲嘢做啫嘛，我而家咪就 系 话我咪搵啲嘢做嘅就系我不停咁样去钻研咯，不停去读啲 屋企又唔使 翻嚟咯，系啊，佢 就 咁同我讲， 不过 首先交代我屋企人， 从我乐观嘅态度睇，起码佢都做紧啲嘢，都系读紧啲书，就好过真系坐屋企。 唔系你读完你要运用到出嚟先得嘅， 佢自己同我讲噶，佢就 系 话其实我只不过搵嚟交代我爸爸妈妈嘅咋，其实我系。 知道嘅就係我根本打跛腳，我三世都唔使休嘅，我爸爸媽媽係一定會支持我嘅，唔係話冇辦法。而我覺得就係點解你冇呢一種羞恥心嘅？點解你冇呢一種嘅就係話唔需要靠你爸爸嘅呢一種獨立嘅精神嘅？但我哋以前有噶嘛？ 我有噶， 係咪？我希望我自己獨立，我希望我自己 有 㗎，我希望我自己搬出嚟住啊，係咪？唔使靠屋企嘛。 搬出嚟住係嗰陣時係我哋大家好年青人嘅志願嚟。 而家又難好多啦，坦白講，而家搬出嚟住真係難好多，即係嗰個樓價、租金啊，即係高昂嘅時候咧。 係啊， 係呢個我哋明白嘅。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有時你都要需要就係有呢一種嘅心態，係唔好令到爸爸媽媽擔心。 冇錯啦， 唔好要佢哋為你要去即係養到你咁大啦，你應該都係時候要做啲嘢咯。 冇錯，我哋嗰陣時住公屋嘅房又冇，梗係渴望。快啲搬出去住， 系咪啊？ 擁有自己嘅小天地。 咁你份邊度啊？阿馬小群，你嗰時你住公屋嘅咩以前？ 住公屋彩虹村啊嘛，哦、我間冇。 你唔係馬頭圍村咩？ 唔係， 我以為你阿馬王就住馬頭圍啊嘛，係咪？ 哦，係咪拉頭馬？ 拉頭馬 喺呢度俾人拉頭馬。 拉頭馬啊嘛，唔係先。 嗱，我記得第一份工。TVB 編劇3600蚊， 嗯，好高啦，好高啦。 唔算高啊，唔算高啊！ 我嗰阵时做助理编导啊，先咪又同你哋讲1200蚊，但1200蚊咧成个五台山最高噶啦。嗰阵时咧我比较过噶，讲 TVB 咧系啊 ，TVB 800，丽的900，佳士1200，咁我嗱嗱声咁又做1200，多几嚿水。 其实做多好多嘢嘛，哇！ 点知做到只积咁样，半条人命， 都系一种学习嚟嘅， 都系一种学习。 系啊，嗱，我当年就3600，再走咗去政务处做嗰、那个社区干事。1600蚊，我加埋咧就5200蚊， 好高人工。 就同我嗰个同学，佢响港大毕业做律师，佢都系5000蚊，所以我觉得好开心。 嗯， 因为喂5000蚊好多钱用噶啦嗰阵 时，系冇错冇错，系啦系啦。咁点解你而家咁抌嘅？ 我依家由下边再爬翻上嚟，力争上游。我唔会再做马拉之。 唔系，其实冇乜所谓嘅，佢系龟速咁样爬，佢仍然系爬紧上嚟。 爬三步跌四步， 系啦，冇错。但系总有一日会到达佢嘅终点嘅。 爬三步跌四步，我真系越爬越后。 系唔使担心，大家都系殊途同归嘅啫。 名就叫做 Do that to me once again.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希望呢个 Friday 呢个星期五每一天都系好似今日一样开开心心。我哋先听到10:30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翻我哋呢个风骚浮人，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项目，港队在 BC 四级双人赛小组赛以8-2击败俄罗斯残奥会代表，目前三战全胜，排 B 组榜首。而在 BC 三级双人赛小组赛，港队3-5不敌巴西队，目前2-1在 B 组排第二。在 BC 四级的赛事，港队由梁玉荣和刘慧欣上阵对俄罗斯残奥会代表，其中港队在第三局取得5分，最终以8-2胜出。至于 BC 三级方面，何婉琪和谢德华出战巴西组合，首局落后2分，第二局双方各得1分，第三局港队再失2分，虽然最后一局追回2分，最终仍然以3-5落败。两级赛事各有10队参加，先分 AB 两组作赛，每组头2名可以晋身4强。卓越美容公司旗下的美容院月容妆 Dr. Protoc 和水云妆日前暂停营业。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千禧年代》话，至今收到125宗投诉或求助个案，消委会会联络公司，希望澄清是暂停营业或结业，亦会同海关沟通，了解会否有机会触犯商品说明条例。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在同一节目话，每次有美容院结业或停业，都会打击消费者信心。业界提供消费安全网计划，让顾客在其他美容院得到服务，但消费者要先登记备有齐全单据，即使没有单据，可以透过银行月结单找到付费记录，经核实资料之后，计划会处理消费者已支付的余额。他又说，计划是在2008年推出，虽然协助的美容院这一刻未必有钱赚，但由于顾客要完成余额服务，超过90%会继续留下变成顾客，是双赢方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和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通电话。吴江浩说，阿富汗前途命运重新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上，中国一贯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希望阿富汗尽快实现和平稳定，重建美好家园。哈纳菲说，中国是阿富汗值得信赖的朋友，塔利班绝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中国利益，并将确保在阿富汗中国机构和人员安全。他并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有利于阿富汗和本地区发展繁荣，阿富汗希望继续积极支持和参与。另外，塔利班据报准备宣布已组建好的新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新政府半数会是前部长，但不会有女性。他补充，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法，女性可以在政府各部门、警方或者司法机关工作作为助手，而阿富汗女性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8点，跌62点，成交金额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8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0.2跌5.8，美团系245.4跌8.2。阿里巴巴166.7跌4.3，港交所491.4跌7元，快手87.05跌3元，中国平安60.95升3毫，药明生物115.3升3，李宁97.5跌2.7，东岳集团28.2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4点，升260点。港金现价报167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11美元，卖出181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新界啊！由于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开始挤塞，龙尾排到海景山庄啊！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要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海景山庄。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翻上水。另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一带都系挤塞。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另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欧阳俊考到入军校，下一步就是要同爸爸修补关系，夏珏又会怎样帮他呢？ 冇所谓解不开的结，不要永无止境地将件事拖延下去，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已经后悔莫及。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 有发展潜能，找到职业志向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9月8号逢星期三起，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连10集，黄天仪、方子豪、阿涉带你认识不同的得奖学员、个案经理以及评审，一起听下属于他们的展翅故事。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嗱，講到職場咧，咁頭先講到咧，有啲人咧就騎牛就唔想騎嘅，一定要揾馬咁樣樣。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職場上嘅少少分享啦，咁樣。咁有個人咧就話：啊，嗰日咧我第一日翻某間公司，咁樣咧睇我好開心啦，翻新工咁樣。好啦，咁有個咧佢 so call 叫做。那個名稱咧，稱呼一啲 senior 啲嘅同事啦，咩海鮮咁就唔講啦嚇，即係總之有個 senior 啲嘅同事啊，喂阿、啊，譬如話阿 Yuri 翻工喎，喂馬主任，我哋而家一齊食飯啊咁樣， 好好喎， 好好 喎， 第一日翻工喎，第一餐飯係最尷尬， 歡迎佢喎， 係啊，真係好尷尬， 因為你個個都唔熟啊嘛， 係啊，周圍有咩食我又唔知， 係啦，咁啊，誒得啦，我哋揀一間日本菜館去啦咁樣，咁啊好啦，坐低食啦，食到差唔多完嘅時候咧，咁嗰個 senior 啲嘅同事咧就話。喂，阿 Yuri 多谢你咁样。 啊，我系新同事嚟噶。 咁跟住呢个新同事有少少点解嘅？咁点解咁讲？ 即系意思系我埋单啊？ 系啊， 我请啊。 咁跟住咧，嗰个同事就话：喂，你唔系第一日翻工啊嘛？梗系第一日翻工要请我哋 新嚟新猪肉， 系新嚟新猪肉啦。咁样，喂，好啦，我哋出去等你，你埋单啦。咁就走咗出去啦，就企晒喺出面等你。咁佢就焗住。就俾咗嗰餐飯嘅錢，佢據聞咧都唔少嘅咁咯，咁又食日本菜啊嘛，咁佢就問翻啦，討論佢點解我新翻工就一定要請佢哋啲舊同事食嘅，係咪規矩啊？咁好多網民嘅意見就多數都傾向同情佢嘅，就話哇咩咁衰㗎嗰個同事咁樣咧，即係似舊賣舊咁咩熟似熟賣熟咁樣嚇，咁誒梗係佢有啲人淨叫，不如你唔好做啦咁。但我相信又不至於話唔做嘅，但你要明白即係話其實。人在江湖，有時有啲嘢咧，真係冇辦法嘅。 你當用咗呢筆錢嚟去同佢打個招呼，同埋嘅就係你要知道嘅就係佢係一個咩人咯。係咁多咋，你學啲嘢咯，你覺得？ 將嗰日嗰張單就擺幅牆嗰度貼住，以後一定要賺翻呢啲錢翻。 咁你一定賺到嘅， 同埋 唔係喺我哋身上啊！你要攞翻翻嚟啊！ 佢都係得嗰日可以叫做屈啦嚇，即係都係得嗰日啫。 係啊， 第一日啫，佢每日日都叫你請啊。 係啊，你又咪唔好同佢哋食飯咯， 自己帶飯咯， 唯有自己小心啲。即係所謂就係幾執生啊，係咪喺呢啲咁嘅位就？ 不 過大家有冇試過咧 ？Office 裏邊實有不同嘅同事嘅， 係啊，俾人屈啊！你屈人應該好多啦，係嘛？我咁啊講俾人聽，等我哋大家倒翻轉逆咩啊？ 思考 啊，系嘛？逆向思考，就可以知道唔好俾人哋屈，系应该点做啦？ 我觉得真系，如果你唔想俾人屈，因为咧真系有啲好乞人憎嗰啲，即系高资深过你嗰啲咧，就最中意一系就叫你去食饭。咁你第一日咧真系必须要去。咁但系咧，如果你及到，喂，去食日本嘢好唔好啊？喂，日本嘢呢三个字代表贵。咦，我唔系好食得生冷嘢。不如我哋去飲茶，即係我覺得飲茶 有限錢咯， 係咩？但係你都係俾㗎，其實不過俾 唔係 使咁多嘛， 系啊， 你游戏冇咁顺，就顺啲啊嘛。 日本嘢好危险噶， 咁系啦， 好贵，你分钟真系 走，你 咁 点算啊？ 系啊，你饮茶你要食得几多？ 嗯， 系咪、 嗯？ 啊，仲要自己剔点心。 嗯， 系啊，我请啊嘛，我咪剔咯，即系有冇人有咩唔食？ 不过咧，我哋头先晚又都讲个问题就系新人系咪无论系翻学又好，翻、 嗯、 工又好，有时都有少少都系预咗有啲啲嘅，唔可以话欺凌嘅，但系叫做诶俾人有少少屈啊，定系唔知点啊，即系教训啊，定系点啊，即系接受咗啲新人 俾个下马威， 系多多少少都蚀底俾人啊， 系啊，预咗啦。喂，你想即系大家融入呢个家庭，融入呢间公司嘅文化，点、 嗯、 都要噶啦、 嗯， 你咪当交少少学费咯， 嗯、 你预咗啦。 咁谂咧就开心好多， 唯有系咁啦。 好，老门会日记歌之后翻嚟。 好， 今日阿马小强，唔该你听清楚， 系冇错， 咩叫做养生减肥？ 系啦、 啊，我会抄低佢。 好嘅， 我谂相信唔系话净系有呢个体重管理嘅朋友需要留意嘅，我谂如果大家系想有嗰啲健康嘅人生，都要密切留意噶。 好。 妹妹日记，听完请喝水。如果你问我有啲乜嘢你系觉得最开心嘅呢，我就觉得食到美味嘅食物为人生最大嘅享受啦。有啲乜嘢开心得过一班人吃喝玩乐，都系少不了系食嘢系最开心嘅。以前呢，大家仲能够去旅行，都会参考啲乜嘢当地嘅美食地图，逐间去试食，一日能够食足五六餐都系小事。最怕嘅就系食唔到而成为自己嘅遗憾啊嘛。系嘅，成日听人讲话，食得是福，辛苦搵来自在食，民以食为天等等，所有嘅说话都喺度鼓励你。喂，你食得就食啦。当美味嘅食物同你嘅味蕾接触而爆发出嘅兴奋，食物入到你嘅胃里面嘅饱足感，我认为系无可代替同最正嘅。我以前有段时间因为疯狂咁做运动，体重维持喺大约100磅左右， 年轻加上每日运动，我几乎是食乜都不会肥的。试过同朋友由夜晚上六点开始打边炉到夜晚十二点，全部人都停晒手了，我都可以继续食，得到一个叫做大食死女包的美誉，非常自豪啊。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人就越来越懒，食嘢虽然冇以前咁多，但系都会开始担心有中年发福，始终未到一个要立心减肥嘅地步。直至到最近，我系帮衬有一间水饺店，本来开开心心咁样喺度食紧嘢，冷不防被其中一位靓女店员认得，佢好热情咁同我打招呼，跟住就介绍俾另外一位嘅婶婶知道，咦，嗰个咪李丽蕊咯。婶婶嘅说话令到我嚟一个当头棒喝，佢话：诶，点解个样唔同咗嘅？我问佢系咪因为老咗啊？唔系，肥咗？系啊，肥咗好多。我静静咁样食完我嘅饺子套餐，有一阵冷风随我嘅身后吹起。第二朝，我同我两位拍档讲起，佢哋两个都好好人咁话，唔好觉得啊。但系我始终呢个都系一个提示，因为我记得喺2007年曾经发表过一份嘅医学报告话，一个人嘅变肥几率系会因为你身边嘅人发胖而增加嘅。如果你个配偶发胖，你跟住肥嘅几率系37%；家中有兄弟姊妹发胖，你就有40%。而身边的朋友开始肥，你就有57%会变肥。我望下我隔篱的马小强，我觉得是时候要做啲嘢。首先，我开始轻断食，即是尽量延长空腹的时间。我之前试过，对我来讲是有啲效果的。其次就是看一些有关于体重管理的资讯，希望效果可以长久一点。我看了一位在台湾帮人减肥的医生的视频，有几个重点都不是太难做到，所以不妨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哈佛大学健康餐盘211、哦、其实它是一个食物的概念来的。想象在你面前有一个圆碟，将它平均这样分为四等份，选择食物时候的份量为两份菜、一份肉、一份饭。进食时候的顺序就是先喝点水，跟着食肉，跟着食菜、饭、水果。啊，有了时候你可能吃到饭你已经觉得饱的，那你就可以停了。选择方面又以全谷类为首选，即是说你每餐大约是吃三分一碗的五谷饭就够了。啊，所以我想起小强有一次他自己一个人扒晒一盒炒饭，那就真是太多了， 冤孽。 另外就是多喝水了。减肥就是要我们的身体代谢脂肪，废物都需要代谢的，所以喝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好多人减肥嘅时候饮得水唔够多，就会变成尿酸过多，痛风发作，你会脱水，甚至乎电解质不平衡，系会对身体造成好大嘅伤害。第三，站起来，坐得多真系会坐出病嚟嘅，坐得耐会令到我哋嘅臀部嘅肌肉流失，所以你就会腰酸背痛。起身哪怕是做一些改变重心，即是说左右摇摆下这样都是好的。其实要做这件事一点都不难、啊。最后就是要吸收 Omega-3 的好的油脂了。其实存在于很多的深海鱼类里面，例如三文鱼、秋刀鱼、青鱼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帮助代谢和抗发炎。由于肥胖被定义为慢性的发炎，所以适量咁样摄取 omega 3对减肥是好有帮助的。以上四个方法又简单又容易做到，希望大家都有体重问题的朋友共勉之。OK， 小女子就以水代酒，先饮500cc 的清水为敬。为我们开始活得更加健康，干杯！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地外延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趁。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汗颜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是死缘，爱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孽，为时未晚，愿独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无铁结。 歌曲就是郑融的多喝水，嗯，我成日都要提醒自己的，因为我喝水喝得好少， 我都是 都要担心自己会有痛风或者是尿酸过多，嗯， 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风骚发言， yeah！ 好了，特别的交通消息，今天要提提大家，因为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这个较早时候的消息， 嗯， 大概十分钟前， 嗯， 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大埔坳新围，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重复一次，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大埔坳新围。有时咧，一架车即系叫做唔好话意外啦，即系一架车跪低咧， 嗯， 其实已经令到嗰个交通咧非常之唔同晒噶，塞好多噶。 系啊，两线变一线，你已经又唔知点算好啦。大家就真系你要让我咯，嗯，我要让你咯。 系啦，吓咁啊，容忍多啲。冇错，吓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8%嘅。 系 咁啊，重新诶再讲一讲啦。今日一阵间十一点后咧会有你又知唔知啦？咁同埋十一点半咧，我哋一阵间咧会同一位朋友倾偈，讲下佢咧以前嘅一啲 不可思议嘅经历， 系啦，不可思议嘅经历啦， 见到好得人惊嘅嘢。 其实我谂对于佢嚟讲，已经唔再得人惊。你谂下， 第一次见到会好惊啩？ 系咪？你第一日见，你可能会觉得惊啫。 嗯， 当你成日都见嘅时候，你会有少少。 處於淡然咯。同埋我有我，因為我呢幾日睇咗好多一啲有陰陽眼嘅人嘅經歷啦。咁有一個人嘅形容咧，佢就話嗰啲佢見到嘅影係灰灰白白色，灰灰白白色嘅。咁又唔係好恐怖啫，即係我最驚係見到血淋血瀨啫，係咪先？ 我血淋血瀨就應該唔會嘅，嗰啲我諗都係拍出嚟俾你有個咁樣嘅感覺。 係咪先？戲劇裏邊 都會笑你， 戲裏邊嗰啲係咁噶嘛？ 係啊，唔係，但係亦都有聽講好似話見鬼我曾經有一個有陰陽眼嘅朋友，佢話係拍得係最似嘅。佢話其實好多時候咧，你見到見鬼呢套電影啊， 你 會見到嘅就係話，即係喺七月十四嗰啲時間，你會見到有好多人喺啲燒臘鋪度，令到好多人都好唔敢食燒臘啦。佢話咧，其實你見到佢係半透明，你係分得出究竟佢係人啊，定係嗰啲朋友嘅。 好，咁樣而家喺嗰個不可思議環節再講。OK， 十一點鐘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翻風 show 快活人。哇！ 即将举行的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换言之是等同放弃竞逐首相。东京奥组委透露，一名来自海外的残奥运动员因为感染新型肺炎住院，发言人高谷正哲强调不是重症。东京奥运期间，曾经有运动员因为疫情以外的理由住院，而残奥会运动员住院是首例。另外，同残奥会相关的感染个案已经累计282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8点，跌81点，成交金额5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0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0蚊，跌6蚊；美团245蚊，跌8.6。阿里巴巴166.3跌4.7，港交所487.2跌11.2，中国平安61.15升5毫，快手87.1跌1.25，药明生物115.9升9，李宁系98.75跌1.45，友邦保险93.4升7.5，东岳集团27.55升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757，瑞士法郎8.506，澳元是5.757，加元6.193，新西兰元5.534，欧元9.23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7点，升243点。港金现价报167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2美元，卖出181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係吐露港公路啊。咁头先吐露港公路呢就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有部分嘅行车线呢就封闭，有啲线呢就开返啦。咁但係仍然影响到车龙非常之长㗎。咁我讲个位置就係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啊，或车龙都好远㗎。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 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非常之长噶，排到去科学园。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仍然系挤塞。咁另外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葵安道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喺联合道。咁另外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大埔道径口路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日本京都的哲学之道，大家就听得多。不过原来香港都有一条隐世的医学之道噃，想知在哪？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主持孔凡毅医生专程约他师傅袁国勇教授，同我哋一步一脚印分享下多年嚟佢哋点样喺呢条小径揾到医学上嘅启发。《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晚7: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2 级。SH 六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19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二台话你知， 印尼人的润饼就好像我们吃开的春卷，在一块饼皮上面包住不同的馅料，可以直接吃或者炸过先吃都得。 这款印尼小食现在在荷兰都能够吃到，因为它背后是混合了印尼福建华人、荷兰殖民的多元文化。 荷兰人在印尼有350年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离开，同时亦都将润饼呢种小食带到去荷兰。 由于受荷兰文化影响，印尼人都会用润饼皮包住薯蓉、豆芽、野菜同红萝卜丝，再拎去炸。 其实润饼嗰层皮嘅制法都好特别，系将面粉同埋水沟匀，然后放一段时间煮嘅时候，厨师会将面团拎喺手。再将它印在热辣辣的平面锅上面，等它瞬间变成薄面皮。 因为只是薄薄地抹一层面团落锅，所以很快就会熟透，再轻轻力地拉起摊动之后，就可以用来包你喜欢吃的馅料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重复讲一次先啦。头先咧就讲过啦，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咧，近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啊，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喺大埔坳新围，咁啊，驾驶人士请留意或者改行其他道路啦。三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6%。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你又知唔知 道、啊、 泰国篇、 嗯、泰国泰 勒萨瓦迪卡， 各位朋友，萨瓦迪卡、嗯、三条问题是纯撞运气。第一条，请你准备 好， 在泰国话里面，屎淡是形容乜嘢颜色呢？屎淡， 屎淡， 屎是颜色、啊、屎淡是白、黑、黄、红，到底屎淡是乜嘢色？白、 黄、 黑、黄、红、 白、 黄， 你两位都冇正確答案。 黑、 白、黑， 再答唔答？ 红、 黑、 红。 好，果然黑仔强系啱嘅。屎淡即系黑色，所以我哋以后可以叫阿强做屎淡强。 萨瓦迪卡。 第二条，你先有一分吓。 系 屎腩蛋又系咩色？屎腩蛋青、紫、蓝。啡， 紫 腩蛋系青、紫、蓝、啡。 其实我都想拣啡， 拣啡， 拣 啡，啡啡。 两位都啱。 哇，你摆明通水嗰度玩。 我边有通水啊？好，再请听听 问题 呢一句吓、 啊。我今日又混啦。 困入困， 困入 困， 困入困。 好啦，困入困即系乜嘢意思咧？三个答案，四个答案吓、啊，请听住啦。第一就系、是。我要你，第二就是我憎你，跟住就是我想你，跟住就是我爱你。 我爱你，困就困，困就是你啊！ 我爱你， 我爱你，啱唔啱？ 啱。 Philippines, or Hastings, or this place. When I am back up in the world, stop. I'm only watching the game, controlling it. I don't see you guys rating the kind of mate I'm contemplating. I'd let you watch, I would invite you, but the queens we use would not excite you. So you better go back to your bars, your temples, your massage parlors. One night in Bangkok, in the world's your oyster. The bars are temples, but the pills ain't free. You'll find a god in every golden oyster. A little special, little history. I can feel an angel sliding up to me. One night in Bangkok makes the heart man humble. Not much between despair and ecstasy. 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 好，泰国篇啊，继续可以继续翻我哋嘅泰国篇。阿史咁强，你而家暂时系一分领先，三分嘅， 冇错，三比二， 冇错啊。李丽蕊就两分。好， 边个三分咁劲啊？ 史咁强， 唔系啊，你应该问呢啲咁嘅系啦，呢啲咁嘅问题， 我咪答咗佢， 一定佢 冇错啦， 系会 赢嘅。下一条，泰国人，泰国人通常吓、啊，通常唔会用红色签名嘅，签个名啊，唔用红笔嘅。 系 四个答案，一，因为红色代表不劲。第二，好似我哋学生咁啦，红色代表唔合格 ，fail。三，因为泰国人佢哋嘅棺材系用红笔写嘅。四，红色代表危险，到底边个咧？ 不劲，我觉得系。 似不敬同埋棺材 不敬同埋棺材，哦，即系棺材。 一就系不敬，二就系唔合格，三就系因为棺材嘅笔嘅字系用红笔写嘅，四系危险。 哦， 即系一系三。 因为危险嘅话，我谂大家都系 约 定俗成嘅，知道嘅就系呢个系噶啦。咁就所以又你唔会俾我哋拣啦，我觉得。 我讲我拣棺材， 但系又咁， 你拣棺材嘛，喺嗰度等紧你有棺材。 系啊。 话佢推我去， 唔系升官发财，又可以有咁嘅意思。 我哋百无禁忌嘅。 好，咁我系拣 A 啊，系 A。 有冇人中啊，博士？ 你拣咩啊？ 棺材， 我拣棺材， 不敬。 你唔跟佢啊？ 唔跟。 嗱，又提你啦。 我就算系嘅话，我都唔跟佢。 棺材嘅， 好嘢。 好，下一句，请听住咯。 系。 泰国菜有一款叫做打抛猪，打就 系 打人嘅打，抛就系抛抛抛，抛好抛高嘅抛。 系 到底因为乜嘢原因而叫打抛猪呢？第一，未煮之前要揾棍打下佢，同埋煮嘅时候要抛抛抛，等嗰啲味入咗去吓，所以叫打抛猪。第二，打抛系泰国话炸，即系炸猪扒咁解，其实吓。第三，打抛就系一种香料嘅名，就好似我哋嘅荷叶饭吓，咁就荷叶咯，系咪先？打抛就系一种香料嘅名。最后一个啦，打抛其实即系未成熟，即系 B B， 意思即系话乳猪咁解。 系三，一定 打抛猪， 肯定三。 香料啊！ 三 香料， 唔好跟我啊！死跟我个 今日嘅规矩唔准跟。 几时定噶？ 我话个天都帮我， 我而家话唔准跟，佢拣咗啦。 系啊，我拣咗。 O K， 唔准跟佢啊嘛。 系 我唔拣一，唔拣二，唔拣四。 即系放弃啦。O K， 我唔拣。 系啦，冇错。 即系放弃啦。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Basil， 即系呢个罗勒叶香料嘅名字第三 我完全知道啊，因为我屋企有呢一种嘢啊。 泰语发音就系打抛啦， 系啊，佢系一种香料嚟嘅。 罗勒咩多啊？ 咪就系整炒猪肉咯，系、 哦 okay、 啊，炒猪肉好好味啊。 好，嘉宾分下你例如吓，你放弃咗就冇分噶啦 吓。冇错，系四比三。 我话拣一，唔拣二，唔拣四。 你 知咩都冇拣。 你放弃啊嘛，我都唔知道你拣几多，咁即系拣几多，系、 啊、 咯。 好， 讲讲最新嘅消息， 最新嘅交通情况先吓。咁咧，而家咧，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头先系全线啦，而家部分啫，严重挤塞，我都想象得到啦吓。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马料水码头啊。重复一次，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喺马料水码头，请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 系， 而家几多分啊？我都唔知。 而家系四比三， 你最近啦， 系啊， 嗱唔准跟噶吓。 边个四分啊？ 啊你咯。 Okay. 有咩咁叻啫？ 泰国嘅一个传统舞蹈文化叫做孔剧，孔子个孔，孔剧。喺呢个剧里边，首先咁讲咧，古代已经有噶啦，得男性先可以演出嘅啫，同埋皇宫里边先会有演出俾皇帝睇嘅。孔剧嘅演员有四类，通常都系噶啦，唔会有第即系唔会有第五类噶啦，因为一个传统剧嚟嘅，有人类啦，有女神，有魔鬼。同埋有一種動物，四個答案到底喺孔劇裏面一定會有嘅呢一種動物係乜嘢動物呢？第一馬騮，第二大象，第三老鼠，第四蛇。 大象， 大象， 我講先 嘅。 我話大象。 二大象 係冇正確答案嘅呢度， 並 不是大象，冇錯啦。好， 冇人答錯。 於是剩低係猴子，你講馬騮嘛？ 馬騮， 你唔可以跟喎，知唔知啊？ 係啦， 同埋老鼠同蛇， 你揀老鼠同蛇。 你揀乜嘢？ 你揀你。 佢揀咗馬，佢揀咗馬騮啦。 我揀猴子。 冇喎、啊，猴子同馬騮同一樣嘢喎、啊。你讀過書再嚟參加 啦。老鼠啦，喺是但。 答案係猴子嘅。 哎呀，好嘢啊，好勁啊！ 好，你哋又追埋四比四打和啦。OK， 好，好。泰国 人在做天在看， 古代啲仆人嘅牙齿，如果你睇啲剧集啊，系黑色嘅。点解佢哋嘅牙齿系黑色呢？好，四个答案有两个都系啱嘅。一唔注重卫生有蛀牙，第二经常咀嚼槟榔，三佢哋涂上黑色嘅油彩嚟驱邪、觉得会啲鬼惊啊。第四佢哋认为黑色牙齿先系美丽。 三四。 两样 都 系 啊嘛， 有两个答案。我再讲一次， 我 再讲。 我都系拣三四。 第一唔注重卫生有蛀牙，第二经常咀嚼槟榔，第三涂上黑色油彩驱邪，第四佢哋觉得黑色牙齿先系靓。 我真系拣三四。 你阿李丽要拣两个先。 二 同埋 我头先讲仲有一个系四，二四， 冇错啦， 三四， 二四， 正确答案系二同四嘅。 好嘢，恭喜你！ 好，泰国 打龙洞成功。 我觉得你哋已经将 bully 呢样嘢咧 发挥到升华，去到一 个 冇错多啫。 咩啊？边有 bully 啊？ 嗱，我话俾你听啊，我保留追究嘅权利啊。 好，我俾多一条你追分啦， 好 冇？ 好啊，好啊。 好，呢一条咧就讲到。泰国嘅大笨象啊，吓好多人咧，我嚟骑啦吓，但系一啲爱护动物团体呼吁唔好骑，点解？第一好贵啊，唔好俾人搵笨啦，太贵啦。第二有一定程度嘅危险，你会跌落嚟。第三，因为大笨象嘅脊椎骨好细，佢哋嘅肋骨冇多余嘅支撑，你咁样坐落去，有时咧几个嗰啲鬼，即系唔好话鬼，几个外国人咁坐落去啦吓，好辛苦嘅。最后大象俾人坐得多，会有情绪问题，到底？边个咧？ 四三 三，哇！我已经真系影低晒你 嘅腿。 我今日条颈有啲唔舒服。好，再讲一次，拣咩嘢？你嚟 三 三， 我唔理你 拣咩。三系啱嘅。我现在要默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马利国为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巨大暑假。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伙团各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嗱，两位。 喂，你系咪几分啊？而家你最后 佢赢咗啦， 5-3啊， 5-4，5-3，5-3。 啊，真系唔好意思， 我有四分嘅。 啊，5-4。 阿小强哥哥，你下次咧，阿史丹强，你咪再努力啲咯。 系啊， 我会噶啦，我会噶啦。即系如果你哋觉得咁样开心嘅，咁我真系唔介意。 佢今日全身都系史丹啊！你俾人睇下， 我睇到 由头到尾喎， 系 啊，件衫 所以咪叫史 丹 强 咯，系啊，史丹强。 嗱，史丹，如果大家冇听头先咧，就系话泰国人咧，佢个颜色本身就 系 屎啦， 系啊， 咁跟住掕个咩字咧，就代表咩色，譬如屎系蓝， 即系 氹就蛋 就 系啡色啦，屎蓝蛋就系啡色，咁屎掕咧就系呢个黑色，冇错。 黑心点讲啊？泰文 我唔知，屎心。 屎氹 heart， 屎氹心，系啊。 咁黑口黑面咧，佢输咗黑口黑面咧， 系啦。 屎氹口屎氹面咧，咪就系。你睇佢今日屎氹口屎氹面啊！你睇佢个样输咗之后， 做咩啫？ 喺呢度 又唔完又唔赢。 我冇， 你唔冇？点解冇啊？ 我冇唔认啊！好强，我系我系输咗。我输得我心服口服添，甘拜下风，毫无怨言，抵输。 呢咁嘅态度就好啦， 哥哥姐姐就锡你 了，冇错啦，抵锡啦，屎氹强，好乖啊，好。咁啊！一陣間我哋翻嚟好緊張啊！ 會 啊，新嘅環節啦，就會推出啦。 我先而 啊！不過喺呢度先係都同佢講講咧，就因為一陣間我哋會有一個 點 唱嘅環節， 好正啊！ 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揀咗五首我哋覺得非常之正嘅歌咧，等大家可以咧就係點唱嘅時候用嘅。首先嘅就係有 Adele 嘅 Someone Like You， 仲有就係 Pharrell Williams 嘅 Happy 啦，仲有就係張學友嘅還是覺得你最好，李克勤嘅紅日同埋 Sam 虛嘅杯酒當歌。 好，咁大家呢五隻歌曲你可以喜歡啦，有中文有英文啊。 嗯， 咁就 我喺呢度呼籲 答翻你嘅主題。 打電話嚟點唱嘅？ 唔係而家，一陣間。 我知啊， 一陣間啊， 12:30 啊， 訓斥下兩位啲不道德人士。 哦，唔知會唔會有咧？嗬，係啊，你叫我哋繼續污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多名建制派议员支持政府修例，包括放宽非本港永久居民的海外专科医生来港执业。医学界代表陈佩贤说，他办事处做的问卷调查指，80%医生和医科生反对政府建议，医科生的反对比率达96%，主要担心破坏现有制度，包括考试制度和审批制度，由哪个审批和审批标准。经民联卢伟国支持政府从善如流，他说自己几名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子侄都支持引入海外医生。谢伟俊说相信条例草案一定通过，希望当局不要令医生界别有大石砸死蟹的感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今次调整是基于公众利益，听了议员建议没有将水平降低，强调不影响本地医生实习位置和专科培训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疫苗接种外展服务受市民欢迎，尤其是长者可以在熟悉的居民环境，例如在屋邨商场接种。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建议放多些资源去做，亦可以在屋邨找些有冷气和分间不同区域的地方，令接种人士有较舒适的地方休息15-30分钟，其次是社区中心或者教会。政府可以善用和宗教团体的联系，借用地方或合作，相信可以给长者多一个选择。他说过去一年多，尤其在第二和第三波疫情，有些地区的爆发很严重，其中黄大仙、观塘、九龙城、深水埗和油尖旺区特别影响长者。在12,000+确诊个案中，60岁以上的感染人士有近一半是住在这5区，认为长者应该做好疫苗接种。 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首相菅義偉表示，他將不會參加月底舉行的執政自民黨總裁選舉，換言之是等同放棄競逐首相。菅義偉去年9月接替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但是被指應對國內疫情不力，民望急挫至低於 30%。 菅義偉昨日否認有意在本月中解散眾議院，並考慮10月17日舉行眾議院選舉。而日本傳媒報導，菅義偉計劃更改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世界貿易組織駁回中國指控美國限制中國太陽能電池板進口的投訴。路透社報導，世貿三人組成的爭端解決小組駁回中國所有四項指控，並表示美方的措施未違反全球貿易規定。美國製造商控訴太陽能電池進口增加嚴重損害國內產業之後，美國在2018年實施關稅和配額制度，措施預定實施四年，關稅稅率由最初的 30% 逐年下調，適用於太陽能模組和太陽能電池，但中國提出異議。美國貿易代表戴奇發表聲明說，樂見世貿小組裁決中國對美國太陽能保護措施提出的異議毫無根據，並予以駁回。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聽日天氣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943點，跌147點，成交金額71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590點，跌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190點，跌86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88.4，跌7.6；美團係245.4，跌8.2；阿里巴巴165.5，跌5.5。港交所484.4，跌14元；中国平安60.7，升5仙；药明生物116.5，升2.5；快手85.9，跌2.45；比亚迪股份256.2，跌6元；李宁98.05，跌2.15；中芯国际24.1，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7点，升243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11美元，卖出1,81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同你講咧，最擠塞嘅地方就係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運頭塘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嚴重擠塞，咁車龍好長噶，排到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啊！咁啊，揸車朋友留意啦。重複多次，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運頭塘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啊嚴重擠塞，咁龍尾好長噶，排到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對出啦。咁啊，揸車朋友請改行其他道路，暫時就唔好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因為車龍都好長噶。

今日不可思议，我哋有一位朋友，居民好耐以前已经拥有一种能力，我哋同佢倾倾偈，佢叫做 Raymond 啊。Hello Raymond。 Hello Raymond。 Hello Raymond 哥。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李丽蕊你好。 系。 仲有小强啊， 小强。 黑仔强。 哦，仲有小强。 系啦系啦。好 ，Raymond 嗱，我哋咧就啊马上去到我哋今日嘅话题啦。其实咧，你几时知道或者你几时感觉得到啊？你会有呢一种睇到我哋睇唔到嘢嘅本事嘅吓？ 其实我几岁开始咧？已经是知道的了。 嗯。 啊，因为再细啲呢是分唔到嘅。咁啊，几岁人仔同咁啊，食完晚饭瞓觉咁同妈咪讲话，哎，头先个叔叔入咗嚟，而家啱啱又喺另外一个方向走咗。咁我妈俾我叫醒咗嘅时候，佢话喂，细路仔唔好乱咁讲嘢。 梗係啦，阿爸唔鍾意㗎嘛，无端端你讲有个叔叔入咗嚟。 有个姐姐可能会好啲。 係㗎。同一样嘅事情呢，我有个旧同事咧，佢个女好细个嘅时候都系咁样同爹哋妈咪讲，咁佢就特别啲添嘅，佢就去食饭嘅时候系都唔肯食，咁佢爸爸妈妈就话喂赶时间啊，食完翻屋企啦咁样，点知佢女讲话呢个叉烧头先个叔叔舐过， 我都话噶啦。 哦，嗰、 啊 那个细路、那个细路女睇到有一个， 佢见到个叔叔就舐咗嗰个叉烧，所以佢就死都唔肯食。 系啦，佢话嗰个叔叔舐过，我唔食咁啊，咁啊爸爸妈妈周围望下，咁梗系好惊啦，埋单走人啦，梗系。所以其实咧喺好细个嘅时候咧，我系睇到，但系我分唔到，但系到我差唔多去到。 对唔住 ，Raymond， 我想接一集你，我想问一问啫，分唔到，点解会分唔到嘅？即系我哋认知里边， 嗰啲好朋友 系应该系有啲唔同噶嘛？即系譬如话系半透明，定系佢系灰灰白白，定系佢个样系即系个面色差啲，即系但系完全分唔到啊！你嘅认知， 如果你话分唔到嘅话，即系其实同我哋嘅真实嘅吓，即系有肉身嘅人系一样啊！ 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唔知道嗰个区别。图是另一样嘢嚟嘅， 咁你系见到啲咩㗎？如果佢系嗰个好朋友嘅话，你又会见到佢嗰个情况系点样 㗎？其实呢有几个形态系会出现嘅，咁一般都会大家见到呢有唔同颜色嘅透明体。 唔同颜色㗎？即系可能会有一个蓝色，一个红色咁样㗎？ 係啦，有几种颜色我都见过嘅，有黄色啦，有红色啦，蓝色。咁呢啲咧我都見過嘅，咁另一種嘅形式嘅咧，就係話佢同我哋見到一個普通人嘅差別係好細嘅，但係佢有少少暗淡咗嘅顏色， 即係淡淡地色， 或者有少少半透明咁樣，咁咧其實咧，如果你想感受到嗰種嗰種形式啦 ，OK， 咁我唔係叫你去墳場特登自己揾嘢撞下嚇，而係話咧，你可以睇翻有一套戲，嗰套戲咧叫《見鬼》 啦， 咁講一樣 撞到嘅撞到嘅形狀同感覺咧係。 好似 好相似嘅， 系啊，因为咧无独有偶咧 ，Raymond 哥哥，我都有一个朋友咧，佢就系女仔嚟嘅，佢就系声称咧都系有呢啲咁样嘅，有时我哋会俾佢吓亲嘅，佢同你一样啦，佢就分唔到，即系佢有时佢会分唔到嘅，就系会同你讲，喂，行开啦，你阻住人啊。其实阻住佢系一个好兄弟，你明唔明啊？我哋就会好惊佢，因为佢就无端端佢就会同你讲啲咁嘅嘢咯。咁所以佢就我就问过佢嘅，佢就系同你嘅答案咧就无独有偶，都系非常相似。佢话而家大个啲就会比较好啲，佢就多数咧你会见到嘅时候佢穿透嘅。个穿透性比较高嘅咧，多数都系啲好兄弟嚟噶啦。咁同埋佢就系话，其实最似佢睇到嘅嗰个影像，拍得咁多个唔同类型嗰啲鬼嘅电影咧，佢话见鬼就系讲紧咩？七月十五嘅时候，佢哋咪就喺嗰啲烧腊铺嗰度，即系舐嗰啲叉烧。佢话嗰个感觉系最似嘅，系咪啊？ 系冇错。 O K。 同埋喺佢拍嗰个场景啦，喺医院嗰度，见到嗰段咧，其实系。好近似嘅，咁我相信佢哋都系做咗好多資料嘅搜集啦，系啊， 彭氏兄弟， 咁我想亦都可以同你哋分享啦。咁喺嗰啲節日咧，尤其是七月 14嗰啲咁嘅节日咧，咁咁细细个已经阿妈已经教唔好执地下嘅嘢啦，咁啊嗰啲要注意啦。咁其实咧，我以前咧为咗同个小朋友抽小学啊，咁啊都搬咗去之后咧。就刚好呢就嗰时呢就遇着7月14。咁呢佢本来都冇乜嘢见开都见啦咁样。咁但係呢嗰次有特别呢就话佢同我平时见开嘅唔同嘅。咁我呢就因为喺屋企咁啊亦都比较安静咁啊喺度睇緊书。突然间呢有一个灵体飞入嚟。咁我呢就见到佢飞入嚟停咗喺度对住我。咁但係呢对住我嘅呢唔係人嘅形状嚟嘅。係啦，就係一个野兽嘅形状。 野兽。 咁呢一样嘢呢係我咁耐以来淨係见过一次嘅。 係咩野兽啊？可唔可以讲啊？雀仔啊？定係 唔係雀仔，係四隻脚嘅。 老虎狮子。 又唔算係老虎狮子，因为佢唔係嗰个形态嘅。 总之就係一个四脚嘅动物，係咪咁嘅意思？ 怪兽嗰啲。 四脚嘅动物。咁而佢係好明显有好长嘅爪嘅，咁啊跟住我就问一问，我就话你入嚟路过冇问题，但係如果冇乜事可以嘅话就走，因为佢停喺度望住我，个俾我感觉好心寒，就係话哇好似嚟猎食咁嘅。咁我呢就入去房，咁你入去房咧，咁我咧，因为本身我知道咧，呢一类型嘅灵体咧，佢哋都唔系咁喜欢有一啲叫做黑曜石啊，能量比较高嘅一啲咁样嘅配色嘅。咁我入房拎住，咁佢咧可能就感受到嗰个黑曜石嘅能量啦。咁佢咧就跑喺地下度跑咗几下，刮咗几下，跟住就上咗天花板喺度刮。跑几圈之后就走，咁个感觉咧就系啲爪刮到落个天花板，系啦，嗰啲声咧就 几 刺耳嘅吓，咁啊，我谂如果你听到嘅话，你都会毛骨悚然，咁啊，跟住走咗之后飞咗出去，咁啊，当然啦，即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系睇到，但系我赶佢哋唔走，所以咧喺我以前我都问定师傅咧，就攞定咗一道符，同埋咧自己咧就买咗条黑曜石嘅配色嘅，咁如果有嘅话咧就请佢离开咁样。 系，虽然系咁啊，但 Raymond 听讲你都耐唔耐咧？我以前因为同 Raymond 都倾过偈啦，譬如高速公路你系见过啦，甚至喺一啲 医院啊 等等啊撞过 啦， 有冇啲咩 医院好多 特别嘅 地方 系印象 系特别会见得比较容易啲撞到噶？ 咁就2015年左右啦，咁啊。我有好多，我当年咧就喺呢个尖沙咀翻工嘅，我就好中意咧喺有间酒店隔篱嘅巴士站咧就等巴士，搭车翻屋企，因为啱啱就到我屋企楼下。咁嗰个巴士站咧就喺尖沙咀弥敦道，喺中间道同埋呢一个梳士巴利道嘅一段，咁啊即系好近呢个太空馆嗰段。咁喺度。咁我自己本身咧都有听开歌嘅習慣啦，因为等巴士咁闷嘅时间，咁啊梗係听开歌啦。咁听开歌突然间咧就有个灵体喺我嘅侧边埋嚟，咁啊埋到好近嘅时候，咁佢突然间就同我讲过一句嘢，我先至拧转身望佢。但因为好多时咧啲灵体接近你嘅时候咧，你会感受到有啲寒意嘅，嗰种寒意系咩感觉嘅呢？就突然间你起晒鸡皮，而嗰种寒意好似由个头顶喺个颈后面冻起嘅， 即系同天理无关嘅，无端端就会冻。 系啦，因为我当时我都系夏季嘅时候，突然间系哇毛骨悚然嗰种咁嘅起鸡皮啦，哇！而跟住咧就系嗰种寒气喺侧边。后颈嗰度感觉到， 你都有呢啲咁嘅即系经验啦，你都知道，有嘢到系咪啊？ 系啦，咁所以我知道佢行紧埋嚟， 咁行緊埋嚟我都冇理佢，因為好多時成條街好多㗎嘛，係咪咁佢 未必揾你、 未必識你，未必想揾你㗎嘛，咁、如果你突然間經過又望下，咁呢就會引嚟呢，就會佢好覺得，咦，我同呢位朋友溝通到喎、 佢知喎、 不如我同佢講下啦、原來你見到我㗎、我都想同你傾兩句喎、咁你會引嚟好多呢啲咁嘅不必要嘅麻煩嘅。咁、我冇理到佢行到我旁邊嘅時候，我都係繼續聽緊歌，突然間佢講一句，你聽緊我啲歌喎、 聽緊我啲歌喎、 你聽緊我啲歌喎、咁其實呢，我有好多時呢，我喺我自己嘅 iPhone 個 playlist 呢，我都有佢啲歌嘅、因為我都係聽佢啲歌長大。咁呢嗰位嘅藝人呢就係、是、Leslie。咁、佢走到我旁邊呢，就因為佢唔知點解佢會知道我聽緊佢啲歌，但係佢就同我講，當時我真係聽緊佢嘅歌，佢就同我講，你聽緊我啲歌喎。 Raymond 哥，我想问喺当时你听到嗰把声咧，其实系唔系就系、 熟唔熟啊？因为我哋好熟佢把声， 佢哋把声噶嘛，即系佢讲嘢就系咪就系佢本人讲嘢嗰把声嚟噶？ 系佢本人讲嘢嗰把声嚟噶。 咁、你见到佢嘅时候，佢形态，譬如话精唔精神啊？或者佢嘅打扮啊，佢嘅外形啊，系咪都系好似当年我哋认识佢一样？ 第一咧，好多时你哋见到嘅灵体咧，都会系冇乜表情嘅。咁但係呢佢嗰個一身嘅打扮呢其實就係同佢大業嗰個造型係好相似嘅。咁我諗呢即係或者可能佢自己最喜愛就係嗰個造型、都唔出奇。 就呈現喺見到佢嘅人面前啦。 係呀、 咁 我都吓一跳，咁但係佢跟住见我望一望佢，咁我都好突然嘅，因为我都咁耐以来我都未喺佢03年走咗之后，其实喺荧光幕度虽然见过，但係真人都未见过佢。咁、突然间见到佢嘅灵体出现，我自己都吓吓咁望一望，咁但係呢佢见我望一望佢，咁佢就走咗。 哦，明白。好多 Raymond 嘅经历咧，都系好令人觉得好匪夷所思吓。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咁但系我相信 Raymond 仲好多嘢，我哋揾个机会再同佢分享，好唔好啊？今日多谢晒， 多 谢 Raymond， 多谢 Raymond 哥， 多谢多谢多谢晒 Michael，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Raymond， 拜拜。 好，提嚟大家揸车嘅朋友，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吓，近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喺马料水码头。 像某张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头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流保佑像横越大海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像无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 雪地留保佑，像横越大海的白浪，似聚压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似是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今日叫做初恋，我哋有 Gigi 梁咏琪，30度气温，相对湿度 71%。 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微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听日天气仍然酷热。今日咧，揸车朋友留意下咁呢个吐露港咧，由于呢一个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啦，咁啊往上水方向咧，近呢、這个往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咁啊头先所讲啦，慢线咧就系封闭咗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小心啲啊，揸车咧就因为一有啲咩交通意外咧，大家一方面咧就会望啦，哎呀边度撞，哎呀咩事啊，咁另一方面咧就可能会心急咧。踩大咗个油门咧，咁就唔想再有其他嘅交通意外啦。咁希望大家咧平平安安吓，咁啊小心咧，咁啊驶过呢条道路，咁啊忍让一下，因为嗰个交通意外引致咧个龙尾一路去到马料水码头啊，咁都非常之长嘅一条车龙吓。好，快到中午12点钟啦，咁今日一个新闻节叫不可思议。咁啊头先咧同阿 Raymond 倾过偈，咁其实佢咧做一啲嘅叫做 IT 嘅公司嘅，咁啊不过喺因为佢先天性有啲嘅睇到我哋睇唔到嘅嘢吓，所以分享好多得意嘅经历。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 我字低于30%。菅义伟寻日否认有意喺本月中解散众议院，并考虑10月17日举行众议院选举。而日本传媒报道，菅义伟计划更改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時驟雨正影響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聽日天氣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7点，跌133点，成交金额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7点，跌79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489.6，跌6.4；美團係246元，跌7.6；阿里巴巴165.3，跌5.7；港交所485.8，跌12.6；中國平安60.75，升1毫；藥明生物116.3，升2.3。快手87.15，跌2.2；中芯国际24.2，升2.2；比亚迪股份256.8，跌5.4；李宁97.55，跌2.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754，瑞士法郎8.504，澳元系5.755，加元6.191，新西兰元5.533。歐元9.2338，每百日元對港元7.0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119。日經平均指數報29,080點，升536點。

快活咧就系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系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嘅十二点十一分，咁啊再讲一次啦。今日咧，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运头塘专日交通意外，暂时慢线封闭咗，严重挤塞啊！咁揸车嘅朋友就留意留意啦。不可思议。好啦，咁头先咧 ，Raymond 同我哋倾咗啦，即系讲佢自己嘅经历啦。咁所以仲有好多好多，我以前都听佢讲过吓，咩见到即系啲高速公路咧，有好多人喺度行嚟行去啊，企咗一啲高处啊，咁样 喺安全岛， 安全岛嗰度 系安全岛会特别多嘅。 因为上次阿 Sarah 都同佢倾咗一阵， 有啊， 就讲到有啲女性啦， 系冇错，佢同我讲嘅，佢就系话成日好多时候咧都会惊得罪人，咁我就话有啲咩问题咧？佢话尤其是特别系女性，可能你无端端嘅就会系见到女性隔离。嗰度会出现咗有啲细路仔会坐咗喺度嘅，咁通常嘅时候佢话佢初初嘅时候佢唔系 跟妈妈咁， 系啦，佢开头唔知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哋讲咯，就话诶咁咩会带咗你个仔或者带咗你个女嚟嘅，咁通常咧即系女性都会系即系 呆一呆， 系啊呆一呆，咁跟住原来咧先至发觉就系如果女性曾经做过一啲嘅手术。系啦， 人工流產 要自己嘅 B B 嘅话咧、原来如果你系冇超到佢啊吓，佢系会继续大嘅，咁佢就会跟住妈咪咯。咁、所以其实佢话有时会见到嘅就系佢身边坐咗一个即系细路仔或者细路女，好大 可能佢自己睇唔到， 佢自己睇唔到嘅，系啦，咁佢好大可能嘅，其实就系嗰啲嘅小朋友嗰啲婴灵嚟嘅。 好，再强调一次啊，今次呢个故事啊，应该话我哋呢个环节不可思议咧，好多故仔网上噶啦，或者有啲朋友分享嘅个人经历啦吓，咁大家咧可以用一个叫做听故仔嘅态度啦。 并不鼓吹迷信， 并不鼓吹迷信嘅，同埋一阵间咧，不如而家打电话嚟都得噶啦，即系一十二点半吓，我哋接听 嘅环节， 点唱嘅环节啦，电话就系18723888，我哋嘅靓女啊 Tiffany 咧，系 Tiffany 啊， 冇错， 系啦，接紧电话噶啦，我哋有五首歌吓，俾大家去拣，即系就翻你今日你想点唱嘅主题啊、心情啊、话题等等啦。 五首歌包括就系有 Sam 虚嘅吓呢个杯酒当歌，仲有就系有李克勤嘅红日，张学友嘅还是觉得你最好，仲有两首嘅英文歌就系。有 Pharrell Williams 嘅 Happy， 同埋嘅就 Adele 嘅 Someone Like You。好，咁你哋可以咧就系随住你哋嘅喜欢啦，可以点歌又得，其实唔点都得噶。咁话俾我哋听，究竟点唱俾乜嘢人听都可以。 我想叫佢哋平反嗰啲， 佢仲系挂住头先嗰个游戏， 冇错。机手嘅人嘅话系比较麻烦啲嘅。 史浸强系咁， 冇错，真系不可思议啊！ 史浸口史浸面， 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冇错。好，不可思议。咁两位有咩故仔分享下？ 你哋先。 今日最近咧，我睇到讨论区咧，讲到有间叫金茂坪戏院，系咪啊？咁我先知道，睇翻资料咧，因为我对呢间戏院真系完全零认知。 喺边度啊？ 喺秀茂 坪。 嗱，阿斯丹强话喺秀茂坪 山上边， 我就唔知道嘅。话佢荒废咗好耐，系嘛？咁根据资料咧，就话曾经有啲人见过咧。最常关于戏院嘅所谓灵异故事就话，明明嗰场戏本来冇人嘅。去完厕所翻嚟，见到坐满人， 冇啦，好得人惊，我都咁。 你知唔知我有一次 exactly 就系咁啊？我嗰次咧，我唔系真系见到全部坐满人，而系我咧嗰次喺某一间戏院啦，买飞仲要睇鬼戏定惊栗戏， 系 咁我望过嘅，因为嗰晚我真系冇嘢做，一个人咁啱行过，好啦，买咗飞又坐一阵当凉冷气啦，睇九点半。 但系鬼戏、啊，你唔惊睇完之后好惊？ 所以我啱想讲就系、是，我咪望下先咯。我、有人睇嘅，画晒飞嘅，即系起码画咗几十个噶，即系咁有几廿个人陪你吓，唔惊啦咁样。 系 冇嘅，入到去点解咁静嘅？我仲以为咧 sure 低晒啲人，我专登望多几行。真系冇人啊！成个戏院得我一个，成场戏得我一个。你有冇试过一个人睇一场戏啊？ 我只系试过嘅就系得两个人，我嗰次又系。 哇！嗰、那个感觉原来咧，就算播咸片你都惊啊，大佬。 系啊， 唔好话播鬼片，就算播咸片你都惊。一个人喺戏院里边，你谂下嗰间唔系迷你戏院添，迷你戏院个感觉都冇咁得人惊。佢一间正常大戏院，你一个人坐喺度，成个科。我中间 冷气又冻啦， 冷气又冻啦， 又冇人气啦，又睇鬼片啦。 仲要我中间咧，我去咗一次洗手间，我真系好惊，我就系谂紧， 我唔好翻出嚟见到坐满日，我会走噶啦。如果出嚟见到坐满日，我真系会走。 你仲敢翻翻入去坐啊？我系你，我可能真系会走。 咪咯，你睇睇系后边有紧拍你，好唔好睇啊？ 我嗰次咧就系喺海 X 戏院，咁因为我冇 check 到究竟有几多人买飞，但我就好想睇嗰套戏，就系、是、Nicole Kidman 嗰套 The Others。 哦，嗰套又系鬼戏。 我系唔知道原来系咁恐怖。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净系得两个人，系、 啊、 因为我系买上边嗰、那个即系、就是、超等，所谓叫做得两个人啫，就我同埋另外有一个男人。 咁但 系 楼下都有人嘅。 男人下边可能系有人嘅，但系我嗰一层净系得两个啫，好恐怖。 系咧。 全程我就不停咁睄下呢个人仲喺唔喺度，仲喺唔喺度，佢系实体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咁都仲叫做冇咁惊。但系我觉得就算你唔惊嗰啲嘢都好咧，嗰、那个气氛系会令到你黑掹掹，你又伸手不见五。 系 嘛、 啊，再加埋嗰啲音乐啊、画面啊咁样样，咁、所以嗰次喺我人生里边咧，系睇戏最惊嘅一套鬼戏啦。因为嗰套戏本身都唔，我都唔记得咩戏咧，但系个环境令到我觉得好惊、啊。阿、小葵有冇试过？ 我试过就去某一个啊丽苑嗰阵时，我好中意去嗰度玩噶嘛，跟住就走入去睇戏噶嘛。原因就系走入去睇戏唔使俾钱噶嘛，同、埋因为佢嗰啲凳咧系嗰啲铁凳嚟嘅，好似我记得吓、啊，如果冇记错，丽苑好似有两间戏院嘅、都系做啲唔使俾钱就入去睇嘅。我记得嗰次咧就落大雨，因为落大雨啊，乒铃乓啷，我又唔想玩啦，我就走入去戏院睇。你知啦，嗰塊門口嗰塊布咧，唔知點解特別 重 嘅， 係啊， 好 戲院門咧有塊布嘅， 係啊，你有時咧如果撥嚟撥去咧，你會好迷失嘅，同、埋有啲戲院咧係兩層布嘅、你入咗第一層，跟住已經 混咗喺裏邊， 因為揾嚟隔聲同埋係揾嚟 隔 嗰啲光， 係啦、啊，我真係試過， 仲係絲絨咁啊！ 最記得嗰陣時套戲就嚟做完咧，就會聽後面、拉開嗰個布簾、 可能而家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因為而家啲戲院係冇噶嘛， 冇 嘅， 冇 呢塊嘢。 最驚嗰次就係入到去中間嗰度咧，我揾唔到下一個口喺邊度。你有冇試過呢種感覺啊？ 咩叫做入？哦，即係你去撥緊嗰塊布嘅時候，我、 啊 哦、有，即係有兩塊嘅嘛。係 啊，咦，第一個、第二個喺邊咧？好似好迷失咁。係啊，好驚啊！嗰種 咁已經好驚啦。 驚啊！因為你係揾咗幾次，我哋都試過喺廣州有一次搭嗰啲地鐵咧，搭嚟搭去都係呢個站。點解咧？ 因為行錯路咯。 唔係啊，因為有啲線咧，佢好複雜嘅而家。譬如話由廣州東站嗰、那個係一個大站嚟嘅、你如果要去一號線、三號線嗰度嘅，如果你要去唔知幾多號線咧，你就會喺邊一個站嗰度轉車。我試過一次，一去到嗰個站，哇！成班人去曬對面，應該係轉車啦。咁啊，又去咗去對面，點知下一個站？啲人又去翻去对面，我觉得啊，做咩去嚟去去？我仲系喺原先个站度，嗰次真系好惊。 咁你只不过系唔识搭嗰条线，所以你系去嚟去去啫。其实点解你要咁样咧？ 呢套戏叫《人蠢好弱医》，邵氏制作。 咁我仲咁认真，我就算啦。第一个我都有你啦。 呢套戏叫《人蠢好弱医》。 到第二个就去嚟去去，我就觉得你究竟想点啊？ 嗯，喂，不如讲翻， 都算系不可思议嘅，即系不可思议就系世上有一个咁嘅人。 我补充翻先， 嗰块嘢拨唔到，我觉得好惊。 拨唔到啊，好 惊噶。去嚟去去都系喺嗰个站嘅话，我觉得好不可思议。 我今日拉裤链拉嘅拉唔到，好惊，弊啦，我点屙咧？ 出门口无端端落大雨，我好惊。 算啦，喂，勾裙勾唔到个背脊，点算咧？好惊。 阿梁张张，你知唔知秀茂坪个名原先叫咩名噶？ 我知 道，系啊， 你讲 素毛平，真系 咁好多呢啲名噶。乐富叫咩？以前 老虎癌 老虎癌啊嘛，因为话有老虎出嚟咬人啊嘛。即系今日发生交通意外嗰个运头糖砖都有啲相传嘅名嘅传说噶。嗱、网上写咋嗱，并不是我有实质嘅根据啊。佢话以前咧系日军嘅斩头。斩战犯嘅地方嘛，所以就将啲头运嚟运去，即系咁啦。So call 吓，唔知啊嗱，好嗱，咁啊，关于呢个金秀平戏院咧，咁亦都今日网上都有个故事嘅，就话有一个老师女老师，有一晚行过个戏院，即系落紧大雨啊吓，咁啊见到有一对母子咧企喺度，以为佢啱睇完戏出嚟，揼湿晒咁。 喺戏院门口， 戏院门口嘅，咁佢就唔喺里边啦，戏院门口嘅，咁佢就哎呀，咁揼湿晒啊，细路仔，俾啲纸巾你抹啦，咁样行近少少，见到佢咧口鼻，不啲沙系咁跌出嚟，有啲泥沙跌出嚟，咁即系 收尾佢讲翻就怀疑系嗰阵时有啲咩系 山泥倾泻， 山泥倾泻啊，嗰、啲意外嘅系啦嘅灵体咁咯，相传。 头先有讲到咧，就系话头先啊，同阿 Raymond 哥哥都有讲，即系话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啲细路仔讲呢啲咁样，佢见到啲咩啊，或者佢哋啲经历咧，你特别觉得系你会一定要相信，因为我成个都会觉得佢唔识讲大话之外嘅话，仲有就系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哋系会比较接近于，如果你相信嗰样嘢系一啲即系energy。咁你會覺得就係佢哋會比較 pure 啲，咁所以就係佢哋睇到嗰個機率咧，好似感覺上係會比較高啲。 有冇睇過嗰、那個講法就係話咧，人本來係睇到嘅，五歲前、五歲後咧，慢慢就因為我哋睇多咗好多嘢啦、又話嗰隻眼咩，而家變咗大人啊，細族咗啦， 天眼已經封咗啦， 封咗啦， 係啦， 所以五歲前咧就會靈啲嘅。 咁我就有一個小朋友嘅故事，我哋休息一陣之後翻嚟先講啊。 好啊， 我哋而家 想而家休息一陣都得㗎， 冇問題㗎， 冇錯。好，不如咁啦。我哋听翻只歌曲。 好。 你叫我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狠心收钱时，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怎么一巴掌拍？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梦。当初的温馨举动，拿来做分手的谦恭，令我更竭力共。自那日遗下我，我早化做轮火，湖泊上伴你这天鹅。但你为何还要？也许单手怕握不死我。若要死，这一刻正是愉快高峰，请给我更多。在奈何上，我在奈何上。望着沿岸高潮，快救活我，温暖我十秒，快将我怨念全照。谁还在奈何上，犹如做梦那样，但奈何没有天晓，跨不过这双臂膀，会将你壮丽忘掉。如果有这信 12:25翻翻嚟，我哋风骚发文啊！呢个新嘅环节叫做不可思议嘅。咁啊，头先阿 Sir 啱啱想讲一个故事啊，系嘛？ 嗯，咁其实我想讲嘅咧就系有关于就系啲小朋友咧真系会睇到灵体嘅故事嘅。咁系一件真人真事，因为其实嗰个人咧个当事人咧系自己同我讲嘅。咁话说嘅就系我识咗有位朋友啦，佢就住喺有一啲嘅村屋嗰度。咁啊，点解要搬去一啲比较偏远啲嘅村屋咧？系因为佢生咗一个小朋友。咁啊，如果你话再住喺一啲譬如可能系 apartment 啊咁样嘅，就会觉得佢想自己有一间房系俾嗰个 BB 嘅。咁所以就搬咗去一间嘅村屋嗰度。咁啊，住咗冇几耐嘅话咧，佢就话要搬走啦。咁我就问佢，我就喂咁辛苦，你先至揾到一间即系咁正嘅村屋，我点解会咁样啊？佢话唔得啊，嗰间屋有嘢。咁我就话啊，有嘢，点解会 你点知啊？ 系你又点知咧？咁佢话咧，话说就系、是、佢生咗个 B B， 咁跟住就布置咗有一间好靓嘅 B B 房。嗰、那个陈设咧就系、是、B B 嗰张床咧就系、是、对住一个大嘅露台，系一个窗嚟嘅。 咁希望譬如可能喺朝頭早嘅時候，你諗下有啲太陽曬入嚟啊，係咪啊？咁其實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咧，佢就發覺咧，佢個 B B 好奇怪，每一晚咧就話喺凌晨大約係三點鐘到咧，佢就會喊噶啦。 嗯， 好準時嘅。咁佢就發覺，點解會咁得意咧？爸爸去抱，媽媽去抱。點樣去暗佢？係咪會唔會係都唔可以停止佢哭泣？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到咧，就係天光大約係五點零鐘到啦。咁咧佢就會停噶啦。一停嘅話咧，因為喊咗咁耐啦嘛，所以咧佢就會好攰，佢就會瞓得好好。咁但係預示者係咁嘅話，你都會覺得好奇怪嘅。點解永遠都係三點鐘咁準時？喊兩個鐘，跟住佢就會瞓覺嘅咧。咁而且有時你亦都會見到嘅，就係會聽到嘅，就係嗰個 B B 咧，好似係即係佢唔識講嘢噶嘛，就喺度咦牙牙咦牙咁樣，好似有人咧同佢喺度玩咁樣。咁我覺得呢一件事好奇怪，同埋最慘嘅就係其實都幾困擾嘅，每一晚都喊。咁佢哋其實會瞓得唔好啦。咁所以嘅就係話啊，不如點樣都好啦，帶佢睇醫生冇事喎，好正常喎。又食得啊，又瞓得啊，每一样嘢都 OK 喎。咁但系就系呢一样嘢，唔知点解我个朋友就话点都好，不如都去问一下啦。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事？每晚三点钟就瞓，就会醒，跟住就会喊。咁跟住就带咗有一个嘅就系所谓嗰啲师傅啦，就去咗佢嗰间村屋嗰度咧，走去睇。跟住一入嚟嘅时候咧，乜嘢都冇同佢讲。嗰位师傅就直接入去佢嗰间嘅婴儿房。咁跟住就同佢讲啦，佢就系话。你知唔知道其实你搬嚟呢度之前有冇问清楚㗎？咁佢就话冇啊，我哋只不过要问清楚嘅就係呢度 有 啲咩嘢囉。咁佢、 啊、 就话冇啊，因为我就觉得就係搬嚟呢一度住其实就真係都係租金啊，又或者我哋係想有 啲租囉。 佢有我咪租囉。咁佢就係话明白啊，其实点解会係咁样呢？而家呢我就会见到喺呢一间嘅婴儿房里面嘅话呢係有一个婆婆。咁我佢就话吓、啊、有个婆婆咁同我个女女每一晚夜晚黑三点钟都会喺嗰度喊嘅话有咩关系啊？佢话婆婆同佢讲佢唔中意你带一个小朋友嚟到呢一度 嘈住佢， 嘈住佢，佢觉得佢好嘈，同埋佢觉得咧佢想赶你哋走。咁所以咧，其实点解会系每一晚夜晚黑三点钟嘅时候嘅话，其实婆婆都会。用一个咁样嘅样咧，就会企喺嗰个婴儿床前边嗰度咧，举起两个手，哇！咁样吓佢， 所以佢就会醒。 所以咧，你个 B B 个就会系三点钟嘅时候就会醒，就会喊。跟住咧，你就算系点样嘅话，因为佢都会哇咁样举起两个手喺度吓佢。所以就算你系点样爸爸或者系妈妈抱起佢嘅话咧，佢都会好惊。咁所以佢就係话好多时候佢就因为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呢，因为婆婆就要匿埋啦。咁所以呢佢就会走。 就舒缓。 就会系啦。咁所以佢就会可以平静咁样呢就会瞓返觉。咁所以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咁佢有冇啲咩嘅对策呢？佢话其实冇啲咩嘅对策。如果你系咁嘅话，你唯有一样可以搬。咁点样思呢就真系啦。搬走咗之后呢去咗第二度住嘅话，佢个 B B 冇话晚晚三点钟就会起身， 嗯、 所以就呢件事亦都 真系不可思议、 啊。你信就有，唔信就冇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首相菅义伟表示，佢将不会参加月底举行的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换言之是等同放弃竞逐首相。菅义伟去年九月接替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但被指应对国内疫情不力，民望急挫至低于30%。菅义伟寻日否认有意在本月中解散众议院，并考虑10月17日举行众议院选举。而日本传媒报道，菅义伟计划更改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立法會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之後，會盡快成立 特別註冊委員會，以不多於一年時間制定海外認可醫學課程名單，之後會立即在海外推廣。在立法會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多名建制派議員支持政府修訂，有議員認為應該加快至幾個月內完成制定名單。立法會醫學界代表陳佩賢說，調查指大部分醫生和醫科生反對建議，擔心破壞現有制度。卓越美容公司旗下的美容院月容妆 Dr. Protoc 和水雲妆日前暂停营业。消委会总干事王凤娴在本台千禧年代说，至今收到125宗投诉或求助个案。消委会会联络公司，希望澄清是暂停营业或结业，亦会同海关沟通，了解会否有机会触犯商品说明条例。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在同一节目说，每次有美容院结业或停业都会打击消费者信心，业界提供消费安全网计划，让顾客在其他美容院得到服务，但消费者要先登记，备有齐全单据，即使没有单据可以透过银行月结单找到付款记录。经核实资料之后，计划会处理消费者已支付的余额。他又说，计划是在2008年推出，虽然协助的美容院这一刻未必有钱赚，但由于顾客要完成余额服务，超过九成会继续留低变成顾客，是双赢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8点，跌142点，成交金额7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7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9.4，跌6.6。美团244.6，跌9蚊；阿里巴巴165.2，跌5.8；港交所486.4，跌12蚊；中国平安60.65，冇升跌；药明生物116蚊，升2蚊；中芯国际24.2，升2.5；快手87.05，跌个3；比亚迪股份258蚊，跌4.2；李宁系97.65，跌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6，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5点，升562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73美元，卖出1,81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同我差唔多年纪啊，我 马小强，马小强， 咁你28 系啊，好年轻噶咋佢？你听佢把声老坑咋？佢其实好后生，佢一个后生嘅老坑， 同我差唔多啫。 系啦，系啦， 心境年轻嘅最紧要。 你问我岁数有咩问题啊？有咩重点啊？ 冇，我见到你嗰、那个 Facebook 好靓仔啫嘛。 你睇佢真人仲靚仔啊！ 我諗緊你會唔會同我一樣咁靚仔？ 等你開心咯，等你開心。 係啊，佢靚過鬼啊！係 啊， 廣東話齋靚過鬼啊！真係。 我想問咧，大人，你覺得你睇佢個 Facebook 咧，你覺得佢係幾多歲啊？ 啊，呢、這個就我估唔到，所以需要問佢啦。 你估咯，試下估啊！你上下三歲，我都當你中，請你食一個蛋糕。 三歲以內都當我中啊！ 係啊。 哦，咁我不如讲翻我自己啦。 你几多岁？ 你几多岁啊？ 我就啱啱登六。 嗯，哎、哦，恭喜你，恭喜你。 即系你觉得阿小强都系差唔多，系咪？ 系。 系。 嗱，唔好讲大话。 明啦。 冇 hard feeling 啊。 系啊，冇 hard feeling， 不过唔开心啫嘛。 系啊，好憎你咁解。 唔紧要，年岁唔系问题，最紧要心境，好嘛？ 系最紧要开心啊，吉 大人。咁啊，好多电话等紧，咁啊，多谢晒你先，好冇？ 多谢啊， 好啊，有机会大家再倾。 预祝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好，另外一朋友就系师兄啊，系咪师兄啊？ 唔系阿青啊， 阿青，阿青定师兄啊？ 阿 青， 因为有啲阿青啊。 阿青啊嘛，系咪 阿青啊， 因为有啲人咧将师兄咧咁样串嘛 ，C H I N G 嘛，网上。 哦， 我系清 洁 个清啊。 好，清 姐， 阿青姐， 系啊， 我叫你做清 青 啊， 清 妹得啦，唔使清 姐， 阿青姐， 点样嗌？ 有咩想同我哋讲？阿青， 我想点唱咯， 系， 因为你哋有许冠杰嘅歌， 冇错。 咁星期一咧？就是许冠杰的生日了。 耶，冇错，歌神。 咁所以我就打电话嚟检查啦。 所以嚟嘅青青， 你咪好鍾意 Sam 去呀 ,Sam 哥哥㗎。 系啊， 阿 Sam 哥哥好人啊，讲翻咧，佢最近咧咪帮佢录咗一段嘢嘅， 其实 咧，因为都唔知去边度揾佢噶嘛，系咪？但系我就 send 咗 message 俾佢仔仔阿 Ryan 啦，咁样，咁阿 Ryan 咧就 send 翻个 feedback 话，哎呀，我唔识睇中文啊，咁佢但系佢咧马上攞咗嗰个 message 俾佢爸爸睇，因为我用中文写，佢爸爸一睇完就即刻录咗啦， 咁犀利， 正啊， 一睇就录咗啦， 正啊， 嗰日我听到已经弹咗起身 嚟，系咩？ 佢好支持。我哋啊， 蔡澜嗰个正唔正啊？青青 系啊，快活人嗰、那个， 嗯，冇错， 正唔正啊？ 快活人个个都正， 多谢多谢，咁、 啊、 你继续支持啦吓， 系啊，同埋九月六号我都有个同学生日， 嗯， 同埋有个儿孙孙生日，好羡慕佢哋啊， 正。 九月六号生日， 好，咁一次过送晒俾佢哋听，好唔好？ 好啊， 好多谢晒阿青， 多谢青青， 拜拜。 就有呢一首歌曲啦吓，阿 Sam 哥 ，My Favorite， 我哋香港人开心啲， 冇错，多啲正能量， 冇错， 多谢你，杯酒当歌，好，我哋一齐饮杯，好嘛 ？Cheers！ 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郎当最自由，难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为谈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蜃楼，问天知几许皆有，悲笑悲欢定必有，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气量巧，无谓再去为情。眼心噏得个嬲，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神应要睇到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为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凹得过溜，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杯酒当歌，我哋许冠杰嘅呢首歌，31度气温，相对湿度69%。我哋下一位朋友电话里边系咪吴先生啊？ 吴先生 ，hello， 系吴先生，你好。 系啊，我礼拜一已经想打电话上嚟噶啦。 上个礼拜系咪你啊？ 系啊系啊，因为阿马昭平提起我啊嘛。 哦，系 嗱，我认得你把声噶，吴先生。 哦，好啊，多谢你啊。咁其实我今次打电话过嚟都系特登为咗你嘅， 都系为咗你啊。其实你系咪中？你咪爱上佢？ 哦，咁唔系，因为我琴日听咗呢个肥强抽记咧，咁其实我想分享少少嘢嘅。 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 因为咧，阿马昭平咧，佢就话佢准备出去跑步。系。咁但系其实咧，我就系想讲，其实你应该唔就唔系拣跑步咯。 咩话？ 听唔清楚，你可唔可以唔好喐啊？企定啊，因为啲声窒啊窒啊。 佢叫我唔好拣跑步。 系啊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因为我听到话你其实个体重唔系好重，但系即系四肢都其实系比较幼，咁、就系 好粗噶。 你俾人讲完先啦。 好， 咩话先？ 唔系，因为我听到你话你个身高好高啊嘛，但系其实你嗰个体重又唔系好重，咁但系咧个腰围比较大啊嘛。 系。 咁咧，其实咧，你应该系做啲增肌嘅运动会好啲。 增肌啊， 其实咧就系增肌， 增肌肉 可以令到个身体嗰、那个TDE 嘅咧就升翻高，然之后你先至可以咧咁容易啲可以去 先减到。吴先生，我想问一问，其实你系咪 personal trainer 嚟噶？ 我唔系咁讲，我只不过系因为我本身咧我都好肥嘅，我本身我之前都差唔多90kg 嘅。 哇！ 但我而家65kg 咯， 哇！你好成功喎、啊， 但系问题系最主要就系唔系话你嗰个体重唔系一个最重要嘅指标嚟嘅，因为其实腰围先最重要嘅指标。 系、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而家我虽然我系65kg 啦，但系我其实我30寸腰噶。 哇！ 所以 我梦寐以求， 最主系啊，咁又唔可以话好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一定要有翻啲肌肉喺嗰個身體入邊咧，你先至可以做得到個好嘅代謝率咯。如果唔係話，同埋咧，你要留意翻個 heart rate 啦。個咧 heart rate 唔可以做啲好負荷、好喘嘅嘢嘅，因為你其實應該220減咗你年齡咧，然之後再計翻你嗰、那個大概70%度嘅 heart rate 咧。咁呢個先係一個小啲嘅 heart rate。你做得好辛苦嘅話咧，其實係消耗緊你的肌肉嘅喎。 已经冇肌肉啦、啊，你仲消耗紧你嘅肌肉，所以其实你又一定只会系指向失败咯、 好有学问啊！ 系啊，佢讲得啱嘅，就系非常赞成。 好、 好。 其实我打电话上嚟咧，我最主要原本系谂住咧系点唱俾我妈咪嘅。因为点解咧？ 但系忍唔住要话佢系咪？ 因为我要晒命啊！因为咧饮食系好重要嘅。我妈咪咧每日朝头早咧6点已经喺度整紧啲杂菜啊、鸡胸啊。咁跟住嗰啲蝦肉啊咁樣， 哇！好幸 福、啊，你好幸福啊！有人幫你準備你嘅膳食。 如果冇佢嘅話咧，我唔會有今日㗎。 咁好地對媽咪啦，係啊係啊， 吳生 啊！ 我原本諗住話點個其他歌俾佢聽嘅，不過今日咧就因為個歌單係有紅入啦，咁我都準備翻香港人聽咁樣咯。 好， 多謝曬，加油啦 ！OK， 好， 多謝曬， 送俾吳先生同佢媽媽。 多謝吳先生。 送埋俾所有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们，为咗天做个风骚快活人咧、心情会更加好啊！ 冇错，你呢度做一个健康嘅风骚快活人啊！吓， 大肚腩哥听唔听到啊？ 听到，收到。 笑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李克勤嘅呢首《红日》啊。星影嘅仲有五分钟完结，今个礼拜嘅风骚烦咧，我哋听咗一个朋友嘅电话啦， 有 Amy 嘅电话嘅，Hello，Amy 你好 ，Hello，Amy 姐， 好，我系 Amy， 你好， 今日 Happy Friday， 好开心， 系、哦、啊， 你系翻工嘅定系点样？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关于你自己？ 我系冇做嘢嘅，啱啱而家转正做家庭主妇， 系、哎、啊， 哇 okay, 好幸 福啊， 幸福幸福， 正啊！ 我是每日 校闹 钟起身 听 你哋嘅 节 目， 真 系嘅，十点钟你都要 校闹钟，我都系咁谂，即系 Amy 姐啊，你 真系幸福。 我想问平时你系几点起身噶？ 十二点。 平时咧，其实平时我老公咧七点几起身嘅，我就跟住起身咧，即系。打理一下一啲嘢啦，跟住就翻瞓嘅。但有時驚翻瞓過龍之後咧，就會校鬧鐘起身聽你哋。 翻瞓， 多謝多謝多謝。 有冇煮早餐俾老公仔食噶？ 喂喂，有冇煮粥即刻走啊？ 潛咗水 啊！跟住你問呢啲乜？ 唔係，啱啱我電話冇，啱啱聽邊冇電。好开心啊！听你哋节目， 系咪你有冇煮早餐啊？ 好夹啊！ 系好。 阿小强咧，我特登咧为咗知小强咩样咧，我上网 search 咧，睇佢系 有冇呕啊 嘅 face。 Amy 姐， 你有咩 有 咩评语 啊？系咪其貌不扬啊？四个字。 我喺度唔使惊，你尽讲啊！ 系。 咪就系史林强咯。 史冧强啊 ，Amy 小姐， 史冧强啊， 我俾多次机会你， 史冧口史冧 面，冇错，我俾多次机会你。 我又好中意你嗰个周记啦，你嗰个周记啦，系啦，每个礼拜都偷住嚟听啦。 咁、你有冇听老妹妹日记啊？ 佢真系一啖砂糖， 我中意呢啲啊， 好靓啊！同埋今日有个鬼故又正啦、啊， 又正啊！有冇惊惊啊？ 你话音诶，头先听要诶、开晒屋企啲灯嚟听， 日头嚟喎，而家听讲 系啊， 都要开晒啲灯哦，咁样 阴阳眼啊嘛，听今日讲。 咁、你记住啦，我每个礼拜都有呢个环节新嘅，好冇？好喂，嗱、时间唔多，咁啊，讲你嘅点唱名单，好冇？ 我想点俾我老公仔听， 还 是觉得你最好？ 哇，好幸福啊！ 你直头系啦， 好冧咁样， 好冧、啊。 好啦，继续冧落去啦，多谢 Amy 电话，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好啦，结束我哋今日风骚快乐人，下星期一十点约定大家。 系啦，希望大家有一个 happy weekend， yeah, 好冇？开开心心啊吓！ 送俾你 啊， 呢、这个歌曲。 冬雪中怀，但我正待你。在这双灰的冷冬，共你以别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雪中爱，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想见到，一切事情就似一丝风雾，回看你我的夜路，是情是爱是缘，始终今日我却竟都不知。 至一丝表露，不会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已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谁是你的